现在静静陪着你走，只可惜你却依旧挥一挥手，再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 如告知我的一些感觉你不会欣赏，谁共你一般思想，不知哪里风向又传来了花香，再次编织心中的幻想。一人有一个梦想， 大家好，我是齐豫，现在时间8点整。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 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